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北二环西段东向西行驶缓慢，四通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两车剐蹭事故，后车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大家上午好，报时开始，北京时间9:01:45。关后每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我知道从6-7点钟，很多朋友就已经在路上了，就已经打开了陪伴你多年的 radio。好，开始听我们的节目是吧？不管之前9点之前锁定哪个频率，9点有一个要求，必须要锁定在974。在汽车音乐会的周边汇聚，这样才是硬道理。好了，节日快乐，什么节啊？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啊！来说说你年轻时候的那些事儿，年轻时候的那些梦想啊！今天呢，我们都是青年哈。今天我们都是青年，对，我们都一起来过节，节日快乐！哎，明天就立夏了哈，穿裙子。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为您敞开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不服老的朋友，赶快看过来，把那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团当中。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我这个老青年先加你，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5月4号星期五，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龙特工队的 GMC 面包车。哎，除了科幻废土电影之外，动作电影自然也是逃不掉的。在头号玩家飙车戏当中，等待发车的片段能够明显看到一辆带有红色尾翼的面包车啊，而这辆面包车呢，就是来自于80年代动作电影天龙特工队。哦，这个老电影当中的这个老演员又出来了哈。那么这是通用旗下的 GMC G15 亚光黑配红条纹，黑配红条纹哈，比较的奢华嘛，成为了最经典的样式。涡轮状的龙骨，还有粗大的保险杠，不下5个探照灯，都是它独特的元素，好喜欢啊，重金属的感觉啊，又有这种大玩具的感觉。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10名歌曲。首先是第10到第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Nibelas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第九名十号小童宝花草间。第八名 TFBOYS 小精灵。 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 第七名 蔡淳佳依恋。 是一别昨天你给的抱歉多想没听见。 第六名周华健爱相随。 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嘛，所以我们今天的听歌顺序稍微做一下调整。我们先来听第八名的歌曲，来自 TFBOYS 的小精灵。哎呀，听到他们的音乐就感觉到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位。 当雨化作小星星，太阳里放光明，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思念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到后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得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我想你 做小精灵跑来通风报信，风雨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TFBOYS 小精灵歌曲呢，描绘了一个唯美的理想国度，少年们干净温暖的歌声搭配欢快的旋律，散发着治愈人心灵的力量，当然也是满满的青春气息了。好了，继续攀升，我们先来重温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记忆当中的老歌，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听的歌，周华健的爱相随。 现实生活当中的周华健更是拥有美好的爱情，甜蜜幸福的家庭，于是把他所有的幸福全都写在了他的歌曲当中。你很少听到他的伤感歌，是不是？因为他是太幸福了。爱相随，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 别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要过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别回头，请你去远一近，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得 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有路可退？曾如何面对？ 换词了哈。 纷飞，爱相随，哪怕用。生去追我又怎么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泪。 对，周华健的爱相随，一首记忆当中的老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 你给了谁？ 云系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FM 974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不好意思，抱歉哈，希望刚才我的干扰没有影响到你这个收听歌曲的情绪，跟着裹了一把乱哈，跟着周华健一起唱了几首爱相随，因为是太喜欢这首歌了。好了，问候一下我们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意思于啊，对啊，你也煽动大家，哎，煽动大家，呼吁大家跟着老哥一起唱吧，来唱出好心情，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嘛，对不对，我们的节日啊，大家好好的过节啊。对方正在输入，也来报道了，还有秦晨大叔陶超德幸福啊，再刷新一下哈，看看还有谁，字母妹妹，嗯，你好，还有，哎，这手机不给力啊，好了，手机不给力就进入到家族二群当中，看看还有谁，听个人笑，远行客，板城烧锅酒，还有你好2018，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欢迎 你猜玲玲小呆猪，还有远行客，还有远行客不许刷屏啊，还有你猜说过了吧。好吧没法看了，这个屏幕都被你们刷的一塌糊涂，其他人都在等等里面了。欢迎继续回到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来听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十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当中的这首歌曲感动了很多人，来自 The Bellers 贝勒，应该是贝勒，对，贝勒合唱银色合唱团，这首 I don't like it like I love it， 怎么回事？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歌曲上榜呢就收获了很多的好评，歌曲呢可谓是无缝衔接哈，配上动感的节奏还有清爽的腔调，绝对能够酥软掉你所有的细胞。上周第十五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十位 The Bellers 的这首 这回不会说错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今天这个嘴怎么回事，过节了嘛。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腾宝，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蜻蜓、蝴蝶。 还有呢？ 蚊子。 走小路，迈小步，被些小事物，在家以外的地方住就叫做旅途，被去到过的地方都成为别处，车厢的外部透过窗户，风景如反复复惬意的舒服，微风轻拂，看清楚生活的能见度，千篇一律的速度让人变得麻木，内心的纹路细腻模糊，青石板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收获一晚的孤独，享受自我删除的自如。花草之间的小路通往何处？树荫下的脚步把你留住，用最简单的方式相处，是你最钟情的态度。清楚生活的能见度，千篇一律的速度让人变得麻木，内心的纹路细腻模糊，一滴一滴的穿透青石板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收获一晚的孤独，享受自我删除的自如。花草之间的小路通往何处？树荫下的脚步相处，是你最钟情的态度，是慈悲谁描述的别有意图，心若无足谁能凝固你脚步，行走的山水泼墨了那回家的路，越大好的时光都奢华不顾，挥霍何足，是生活赐的礼物，偶尔停下脚步片刻驻足，被最慵懒的光束晒到销魂程度才满足，花费时间的感悟难得糊涂，花香散到各处等你细入，何止能闻到一股迷路，彼此都会舍不得。 这个就是花草之间，好可爱的小朋友的声音，来自徐浩和小童宝的花草间歌曲呢，用可爱的小童宝还有小哥哥徐浩之间的对话开始，哥哥和妹妹之间的暖心画面直击人心啊，歌声和真挚的情感元素混搭出了音乐的全新火花。那这首歌曲呢，上周第14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9的位置，徐浩小童宝花草间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也是停留数周的时间了，也是感动我们数周的时间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刚刚第8名的歌曲呢已经听过了，我们再倒一下顺序，继续来接着听第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蔡淳佳依恋。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

在阿丽亚娜·格兰德之前，本届公告牌的颁奖典礼已经公布的表演嘉宾名单包括韩国组合防弹少年团、前舞美组合单飞的卡米拉·卡贝罗、英国流行女歌手杜亚·利帕以及肖恩·门德斯等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6.6，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问候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发来二维码的新朋友，站着别动，还有夏天的，还有一男，马上家里面进入到我们的大青年团当中。好，今天是青年节，所以我们的家族群都变成了青年一团和青年二团。好了，闲话少说，这个时间段很短，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虽然短，但是这个时间段非常的精彩。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Britney Spears《Oh La La》。 第四名，汪苏泷《我的小女友》。第三名， 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明星的小小悲哀。 第二名，张杰《三生三世》。 落花满天，有闻清香，与你天地间徜徉。 第一名，张国荣《为你》。 无助忘无奈，一切都是为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You don't have to look like a movie star Oh, I think you could just the way you are Tell me if you could Would you up and run away With me You don't have to roll like a millionaire Baby, I would go with you anywhere We don't need no gold We'll be shining anyway You'll see You know can nobody get to 小甜甜布兰妮，现在已经不是小甜甜了。Britney Spears, Oh La La。Spears 称这首歌曲非常蓝精灵，无论是节奏还是曲风，都透露着甜蜜的合成器色彩。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还唱了一小段的说唱，你感觉怎么样？从小哈、就有这种蓝精灵情节，现在带着他的宝贝们一起来在蓝精灵当中献唱。上周第二十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五位。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Number four。 看你当我第一次遇见到你的时候，一种奇妙的感觉让我心动。你说你见到我，说我和相片有不同。我虽然有点水肿，但听我说，我的小女友。 歌曲呢，从来都是很柔情的，带着水一般的温柔和宁静的声音。不过这回我的小女友却难得掺杂了可爱和俏皮。上周第七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那天醒来，忽然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想你。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它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你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助望，无奈一切都是为你，欢笑是你在每日起伏不定，情深情缘，缘起缘尽都经过掩饰，留下我在昨日徘徊空叹息，如何能忘记寒风里深情无语，挥不散记忆，又无法重新拾起，想你又乱你，一颗心抛向天际，可知我依然深深爱着你。 风华绝代的哥哥张国荣屡获歌坛大奖，不仅歌唱技艺精湛，才华横溢的他更是一位多面手，从作词作曲再到制作再到演戏，你都能 hold 得住。上周的冠军歌曲，本周依然稳坐在冠军的宝座上，张国荣为你。 无助无望无奈，一切都是为你，欢笑失意在每日起伏不定，情深情绵，缘起缘尽都经过掩饰，留下我在昨日徘徊空叹息。 好了，承载好听声音的当然是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冰，广告之后再回来。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开展以来，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原创作品。这次组委会征集组收到了一件特殊的应征作品，来自微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创作的词作品《爱北京》。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院长王永东博士向我们解释。 爱北京这首歌呢，其实我们把它写成爱是写成 A 和 I， 那这个正好是这个爱的拼音，然后呢又是我们做人工智能 AI， 所以特别契合，就是 AI 北京，达到了一个像一语双关这样的一个意境吧。 爱北京既体现了小冰对于北京的感情，又突出了人工智能的特点。小冰这次参加歌唱北京的征集活动，那么他是如何创作歌词的呢？王博士向我们解释。 那第一步呢，我们就给他这个很多就是跟北京有关的图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可能会抽取出一些关键词，然后通过这些词的话呢，那么他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他在这个歌词库里面的话呢，就看说哪些字句跟这个北京有关系的，有哪些东西他可以拿来把它这个串联成歌词的。 在创作这首《爱北京》之前，小冰已经学习了人类的超过1000万行的歌词，通过数据分析，小冰就能写出具有吸引力和共鸣的歌词。先让小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美少女小冰，通过向人类不断的学习，我具备了创作能力，我会作诗作词还有唱歌哦，是展现我才华的时候了。我为歌唱北京创作了一首 AI 北京，希望大家喜欢，多多支持。 AI 北京，爱北京这首作品在配曲完成之后，也会由小冰单纲演唱。未来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真实的情感输送，歌曲创作也是这样。十几岁就跟随父母来到北京生活的郝云，声音里面就透着一股子豪爽劲，他用一个个音符诉说着北京那由来已久的韵味。在2008年，郝云创作这首《北京北京》，每次听这首歌就能立刻想到茶馆、四合院这些难以忘记的画面。而在未来，北京还会有更多新的一面等着我们去发现。 有点像你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北三环安贞桥到三元桥内环方向车多，受莲花桥区车多影响，莲花池西路莲石东路一线莲芳东桥到莲花桥进城方向交通压力突出。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Give it to me, I'm worth it. Baby, I'm worth it. I'm worth it. Give me, I'm worth it. Give it to me, I'm worth it. Baby, I'm worth it. I'm worth it. Give me, I'm worth it. Just give me you. That's all I wanna do. And if what they say is true, if it's true, I'ma give it to you.Take a lot of stuff, guaranteed. I can back it up. I think I'ma call you bluff. Hurry up, I'm waiting out front. You see me in the spotlight, ooh, whatever your style. Show me what you got, cause I don't wanna waste my time. See me in the spotlight, ooh, whatever your style. Show me what you got now, come and make it worth my while. Give it to me, I'm worth it.It's all on you, so what you wanna do? And if you don't have a clue, not a clue, I'll tell you what to do. Come harder just because I don't like it too soft. Not too much, but maybe just enough. Not too much, but maybe just enough. You see me in the spotlight, ooh, I love your style. Show me what you got, cause I don't wanna waste my time. 来自美国的五人女子组合，叫舞美组合 Fifth Harmony， 带来这一首 Worth It。这次呢，舞美女依旧是玩起了这样的节奏哈，洗脑的旋律绝对能够让你跟着他们嗨起来。美女们也是化身不同气场的妖娆女子，占领了整个主场，让你目不暇接看他们的舞蹈，就觉得哎呀，这才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哈，就想跟着她动起来，有没有？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军，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刚才呢已经拉了站那别动、夏天的，还有尹楠进入到我们的青年团当中了，还有红太阳队也一并进入到我们的青年团当中了。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如果你也是不服老，不是开玩笑哈，也欢迎你随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互动一下，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如果方便的话，我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啦，明天呢就是周末啦，天儿也不错，去哪里玩？去哪里踏青呢？其实明天都已经立夏了哈，到哪里去踏夏的？有这么说的吗？啊，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来给你推荐一个周末适合自驾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确切的说，不是自驾好去处，应当是赏花好去处，因为这里有特别漂亮的花。自驾就不用了，因为太近了。这里呢就是东城区的天坛公园哦，在你们家门口是不是？啊，东城区呢最有名的杏花观赏地就是天坛公园了。那这里有五环内最大的一片杏花林，也是北京城区内最大的杏树林。这里的杏花呢种植于1963年，每年4月份开始，天坛的杏花林内的杏花盛放，粉韵如云似雾，香气沁人心脾，辗转于杏林内外，闻香于树下花间，自是一番风雅。怎么样，附上诗一首，唱上歌一曲，走起吧，就在天坛我们欣赏杏花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当然是陈淑桦，我只为你美丽。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双翅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朋友说我越来越想你，是不是因为我太疼你的关系，还是爱情的魔力？而如果日子它这样的继续，能不能再有你之外还有自己，还有自己？我只是有些怀疑，就是这样爱你，我只会为你美丽。就是这样爱你，我只会为你美丽，我还是依然爱你。而如果日子它这样的继续，会不会有一天我找不到自己，找不到自己？所以今天我好想放下你，一个人安安静静想一想自己，想一想自己。不问你可不可以，就是这样爱你，我只会为你美丽，我还是依然爱你。我只会为你美丽，我还是依然爱你。想一想自己。

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流沙常常呢被视作是将人吸入无底洞的大怪物，陶喆呢正是用这样的比喻来衬托他对于爱情的那种无法自拔。一首老歌来自陶喆的《流沙》。好了，接下来转换情绪了，我们来再次请出萧亚轩，来听听萧亚轩的这首《同步呼吸》。除了爱情以外呢，这是一张崇尚快乐的专辑。萧亚轩魅力的中低音配上轻快富有饱和度的编曲，快乐的感觉从每一句歌词当中迸发出来。来，跟随快乐的汽车音乐会同步呼吸。 分辨真恋人高层甜蜜，讨厌的鲨鱼却开心舔你多余。后海上喜欢的影集，你不会偷看一集，怎会和我一起欣赏这结局？我看起我生命的心的绝症病，爱痛不久又成魔力，爱痛不久没有当机，爱痛不久是种感应，爱如快闪就不必回忆。下次旅行就要两人成行才行，走在大街呼吸相同的空气。幸福的精品是什么无法比拟，是你给我的爱情，相同的心情相同的表情，爱痛不久又成魔力，爱痛不久没有当机，爱痛不久是种感快闪着不必回忆。我痛不息，爱情真的要命，一个 kiss 甜蜜系统科技，因为我注定让我遇见你了，不过是种默契。痛不息，听说有种幸运，不管天雨天气空气布满星星，就幸福自己就鼓起勇气了，说句我爱你，那天我们 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资讯。2018北京书市将于5月11号到5月21号在朝阳公园精彩呈现。本届书市汇聚了中国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等300多家国内知名出版发行单位，600个展位集中展销40万种古今中外优秀正版出版物。您可以关注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微信公众号“北京书市”栏目，或下载北新网 APP 即可免费领取2018北京书市门票2张。抢票活动截止时间为5月21号，抢票成功的手机号不能重复抢票。读者可凭二维码进入朝阳公园参与2018北京书市。除了北京书市外，同样在月中开幕的还有第21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5月17号到20号在北京举办，期间将集中展示高精尖科技成果和关键核心技术，分享科技产业发展新理念、新模式、新思路，促进国内外技术、资本和知识的有效对接。同时，本届科博会将从5月4号到31号举办“走进科博会看北京”系列活动，让社会公众了解首都科技发展，感受科技魅力。最后来关注故宫前门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昨天举行了。故宫前门项目将通过开办故宫大讲堂、故宫文创馆、故宫学院、故宫文化数字多媒体展览、宫廷造办处42个作坊的非遗项目、故宫书店等项目，广泛多元地传播故宫文化。而冰窖餐厅也将首次走出故宫，打造全新的冰窖餐饮品牌，让更多人体验到这独特的皇家味道。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hat's what I wanna do. I wanna rock with somebody. Yeah. I wanna take shots with somebody. Shots. I wanna leave with somebody. Come on. And we ain't gotta tell nobody. We ain't gotta tell nobody. Nobody. 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荷兰的女歌手 Natalie， 还有美国的 R&B 男歌手 Jeremiah 的这首 Somebody。歌曲呢曾经进入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前十位，那他也表示说他是80年代的音乐的粉丝哈，因此在与这个制作人多次讨论之后呢，决定对 Whitney Houston 1987年的歌曲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副歌部分呢进行了采样并重新制作，使这首歌曲听起来更加具有流行度，是不是？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要说了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是谁从九点一直听到现在呢？举手，你真的是个大闲人呢、哦、没有开玩笑，就要谢谢你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啊！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是本天啊今日的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还记得这首老歌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啊、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Hey girl, love, we're talking about, yeah. Come on. 同样的发布，你秒杀一遍。的大声不重不丢脸，恋爱这打击没公式可解，也会是学校没教过的事儿。 数学其实我们该有的本事，二十年来我才能上懂事，红爸们高兴的快好成绩都不算什么事儿。但当我遇到了让我心跳的 girl， 让我连话都讲不清的 girl， 看到她漂亮的眼睛学不会不脸红。Talking about, yeah. Hey girl, yeah. Hey girl, I want you. Hey girl, 那些学校没教过的事儿。 所以说表白就是那几个字儿的事儿，鼓起勇气一开口就没劲儿，费尽力气慢慢吃进，却过不了朋友这个坎儿。难道我的心态一点都不懂吗？也许是时候该落马一下，但每次都顾虑太多，发不成归尴尬。 是孙子涵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名很有意思，叫做那些学校没有教过的事儿。R&B 时的动感甜美，这张专辑展现了孙子涵对于毕业的同学的祝福，也是唱出了毕业生的心理感受，那些旧感情，那些新世界，那些青春，还有那些回忆。好啦，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好了，收获的新朋友咱们线下接着聊哈，现场的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腾斌，和你相约下周一九点开始的汽车音乐会。很多朋友都在周末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哎，听到我的声音啊、哦、哎，我们节目周六周日没有哈，会是另外一档节目，那下一次和你相见记好了，下周一九点再见。 是并不难，真心就总可以排除万难，勇敢去爱就一定能过关，就算学校没教过这件事儿。 Come on.